界破此地抱紧

圾，分给我眼中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游戏。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这太神秘。

下的是个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就爱情是你悲伤的种子，你是一棵树，你永远都不会哭。 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。

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Selena, Selena.